的我是无路可退，不在乎流言是非，一路或许风雨会透过风景。哦哦哦哦哦，就算烧成灰也无所谓，一心追寻着舞台，背景上的光彩怀抱着期待。哦哦哦哦哦，穿越平凡之海，前去新的未来。

Yeah.